嘿、hey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持人莫大人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，我们聊聊旧爱吧，说说你和旧爱之间最难忘的一次回忆， 就是你曾经爱过的那个人，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让你难以就是可以记一辈子的那种回忆呢？ 嗯，想想应该会有很多难忘的回忆吧、不然也不会爱过。 对，可能会有人就说我还没有爱过，那你就听一下别人的故事吧。规则是要憋着呼吸，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缝隙。 第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《人质》。 开枪，让一切归零，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。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怎样的故事。他叫做眼眼哼哼哼，他说呢，那年遇见他，我们还是朋友，阳光明媚，他有在前面穿着白 T 恤白鞋子，是那么的高大耀眼，有一种想从背后抱着他的冲动。他不会表白，只给我说了一首诗， I love three things, the sun for the day, the moon for the night, and you forever。我喜欢他，他教会我，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，但没有人爱尘埃里的你，爱到尘埃里并不会开出花来。 就说在爱情里还是要骄傲一些的，不要太卑微。小磊子 Alex 他说呢，没有旧爱，一直都爱。记得那次上课呢，我们那里地震了，我拉着在睡觉的他就跑到教学楼底下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过了一会儿呢，才陆陆续续的下来人。现在的我们分居两地，希望在厦门的他有困难的时候，我还能够给他我的手。 好感动啊。 对呀、可是人家在厦门可能已经有一双手在牵着了。 不要这样好不好？ 没差。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，相爱的寸寸落得如此下场，你满意吗？我们都别说话。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《回忆的沙漏》。是呀，每一个回忆的故事都像一颗颗沙子，然后呢你有一天可能会仔细的就回味嘛，像一点一点的，然后又想起来往日。 拼图一片片失落，像枫叶的冷漠，墙上的钟默默守着寂寞，飘散过香味，剩苦涩陪着我，想念的心埋葬我在深夜的脆弱，无尽的苍穹。 你的少女迪她说呢，大概是分手之后喝醉酒打电话给她，她二话没说来找我，我搂着她不放手，她把我送回了家，之后我们和好，接着就是每次分手，每次喝醉打给他，和好又分手。最后一次他说，你别这样了，我们是真的不合适呀。我哭到窒息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打给过他。 这个朋友印象最深的画面竟然是分手后的这个片段。 CGF 小怪兽他说呢，我至今都还记得站在楼梯里被他强吻，相识七年我一直对你念念不忘，虽然是我说的分手，但是呢跟你分开后我一直单身，不是在等你，是在等自己，抱歉我还放不开，你还好吗？留我一个人在原地。 哦，还是一个挺强势的霸道总裁的样子。最可爱的乌兰小朋友他说呢，他185我150，我们走在大街上，他拉着我的小手，无比难忘的画面，可惜只是回忆。 像流星的坠落，灿烂夺去了轮廓，这刹那过后，世界只是回忆的沙漏。像流星的坠落，绚丽的点亮了整个星空，像你故事在我生命留下不褪色的伤。 最萌身高差是吧？ 对，接吻的时候一定要一个头低得很低，还有一个要踮着脚。太阳宝宝爱中炫他说呢，大概就是他在电话那头说你好吗，我现在在厦门，给你买了贝壳的手链，让你哥带回去给你，你愿意永远跟我在一起吗？之后呢，因为他说要找到他失去的东西而分开，他是我哥哥的部长，而我呢至今都没有收到那条贝壳手链。 我特别想知道部长是什么。 我想可能是被你哥哥扣下了。绚丽的点亮了整个星空，像你故事在我生命留下不褪色的伤口。 下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《当你》，很欢快的一首歌，换一个气氛。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，回到最原始的我，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？ mini 小小男他说呢，偶尔还是会想起你，我这儿再也听不到关于他的消息，凭什么他就又恋爱了呢？ 你也可以呀，你还可以跑到他前面结婚。 就是互相伤害呗，是吧？ 白白白心啊他说呢，暑假和闺蜜出来，看见他和另一个女生在一起，那个女生呢是他所说的闺蜜，没有过多的言语，擦肩而过的时候呢心已经冷了，可是爱还没有放下。 哎，萱草你发现没有，其实很多人在分手之后都想证明自己过得比对方好，好像真的能气到对方一样，但实际上会做很多傻事儿，而且对方也不会知道或者不会在 意。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，回忆都成了永远，你是否记得今天？ Hey, 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，原来什么都可以，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？ 耶路撒冷旧城，他说呢，能被他喜欢就已经很难忘了。他一直是班草，你知道被一个很多女生都喜欢的人喜欢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看什么都很美好，还天天的傻笑，和他相处的每一个细节都让人难忘。 看来你要么是班花，或者是很有才艺或者很有性格的女孩子吧。 才被班草发现了。 被班草 为你着迷。魏宣文他说呢，背着那个沉重的黑书包，一身洁白的校服，黑色的皮鞋，一路上我们的欢声笑语，直到临走的时候他一把抱住了我，并且呢在我的额头上吻了一下，笑着哭了起来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的相见，也是最后一次了，这让我永远记在了记忆深处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挺有故事的样子，第一次的见面也是最后一次。 找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的《如果有一天》。 现在也只能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，但忘了的是街角想念的是当时的微笑，生活中交错失望，越想念就越孤单，若再被寂寞迎头赶上，多感伤，原来只是正常。你是不是也在一个人的咖啡和天光，是不是也忽然察觉到多出时间看天色的变化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。 郑板雨丝儿他说呢，我喜欢可是不喜欢我的人，不知道算不算旧爱。2015年元旦陪他买衣服，店员都误以为我们是情侣，当时内心各种炸烟花，真的超级开心。后来呢，我表白被拒了，再后来已经不联系了。今天又听到了你们读的很喜欢你，可是也只能喜欢到这儿了，想到他没控制住泪奔了。 鸡汤再香我也不喝，他说呢，走在街上的时候他忘了拉我的手，我就不走了，他自己往前走，我刚好看到一个广告牌，我去躲后面让他看不到，他回头发现我不见了就折回来找，看到我以后呢一脸生气地说，我今天一整天都不拉你的手了。后来呢我也就乖乖地跟在后面走，结果呢才没有两分钟，下楼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手向后伸，示意我去拉他了。 嗯， 这是小细节的秀恩爱啊。 失望，越想念就越孤单，若再被寂寞迎头赶上，多感伤，原来只是正常。 还有一个朋友他叫做冉，他说呢，大概是最后一次吧，他从背后抱住我，我们都哭了。5年了，我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，祝你们幸福是假的，但祝你幸福是真的。 嗯，魔人的小妖1314他说呢，想象着结婚之后的幸福生活，但是呢没有走到结婚的那一步。 其实好多人在恋爱热恋的时候都会幻想结婚的时候，结婚的样子，甚至想到了自己家孩子以后叫什么名字。 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，时间会不会倒退一点，也许我们都忽略互相伤害之外的感觉。 下一首歌来自饶十三的《旧情人》，我是时间的新欢，很切题的一首歌。 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？当你行走在黑夜里，看一次不散场的电影，等一个等不来的人，谁渴望谁悲伤？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？ 张阿姨她说呢，最难忘的大概是她的陪伴和爱，什么都依我，特别宠我，连出去玩的时候有个大妈都说没见过这样的男朋友，干脆把你捧到手上算了，可最后还是因为家里反对分手了。两年过去了，再过十天他就要结婚了。新娘是一个每天和我一起聊天的同事，当同事告诉我五一他们要结婚的时候，心里说不出来的难受，祝福他们。 独自醒来，发疯一样的寻找没有答案，你在黄昏时转身离开，一直到他从流光里匆匆赶来，带着红纹石的种子撕开黑夜的防备，割破双手染红了谁的脸。 江六岁他说呢，那天晚上他牵着我的手带我逛了整个校园， 每天操场压马路是吧， 看来是校园的爱情啊很美好。 蓝金鱼他说呢，曾经跟他在一起，因为放不下前任跟他分手了，他抱着我哭了，对我说，在你心里的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，还好命运让我们重逢，现在他在服兵役，我在等他回来，我爱你 啊。是兵哥哥呀， 看来还有峰回路转的机会啊。 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？当他拍掉你身上的雨，把你的眼泪装进酒杯，当作他唯一的依靠，然后成为你伟大的船长，一直到你。 范小包他说呢，在超市里看见他和他买菜，一个人推着满载泡面的车避开了，可他还是看见了，跑过来呢往车里放了一些牛奶和吐司，我冲他说了一句说有病，然后呢去结账，吃吐司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我知道还是放不下彼此。 哦，可能这个人知道你喜欢吃这些， 可是这最后还是要我结账啊你又不给我买放那么多有什么用呢， 意思就是说让你多破费一点。 AT 彩绘会生活他说呢，所有的回忆现在每天还在想他，五年了，现在快三十了还是没有结婚，很久没有恋爱，去年他结婚当天播出的节目，感谢莫大人和萱草念了我的留言，现在还记得那天的感觉，心碎的感觉。 嗯，我们也是帮这个朋友在某种形式上和他的旧爱做了一个正式的告别。 你的美丽会不会对你手下留情，会不会一无所有，再见旧情人，我是时间的新欢。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大爱玲的《对的人》，希望大家每个人呢能够在告别旧爱之后呢都能够找到对的那个人。 嗯，对， 嗯。 中是否还苦恼，那厮守相否决离爱的好。谢谢你的关照，我一切都好，一个人不算困。 胖胖田宇他说呢，刚决定关系就去旅行了，他在火车上对我百般照顾，去北京找我哥见我家人，对他都特别满意。我说喜欢看海，直接带我连夜往北戴河跑。我在酒吧给他唱了相见恨晚，跟他表白心意。我们最美好的回忆估计就是他说的那句话，只要你喜欢到哪儿我都陪着你。可惜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。 任这个朋友他说呢，我们和朋友一起吃饭席间呢，他说他有点事儿就出去了，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捧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，外加两个荷包蛋。我愣在那儿，他说你上次不是说在学校都没地方煮，好久没吃了吗？刚刚我跟饭店老板借用了一下锅。当时啊，我很感动，感觉他好细心啊，平时闲聊随便说的话他都放在心里了。我分手了很久我都还记得， 嗯， 就是这个画面， 对， 说明有心了。 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啊，他叫做宁彻 SLR， 他说呢，评论发了又删，删了又发，感觉应该有好多话要说，却一件也想不起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是旧爱，最难忘的事情只会和我现在的爱人。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。 是的，最后一句话能送给所有的在听的听众们，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。 嗯，不过有的时候旧爱就让它成为旧爱吧，新欢一曲旧爱难寻。我觉得既然是过去的爱情，大家就把它遗忘吧， 嗯， 去迎接新的生活。 对，每个人都要学会把手里的垃圾丢掉，然后才能腾出手来迎接新的礼物。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， 嗯， 我们下周的酷音乐调频再见吧。 下周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爱要耐心等待。